着你翩翩脸庞，跟你相对时如不知不觉，人似摇荡。在这夜方醒觉，你是我一生所托，真正的爱情难收而已放，太突然太是难忘。无限的可能在你我眼中将失去自控，除了任眉目再乱碰，还要我怎样应用？我可给你的无数声亲爱的，无论讲不讲一样感应。假使你愿意让我不断说，将热恋的回声。而我可给你的无数声亲爱的，无论你要想怎样反应，让神圣替代无法讲的心声，愿一生倾听。 这样神圣替代无法讲